D100 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內會通過的亦都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亦都可能在代會通過。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們是緊守確守有這個程序公義的情況之下進行的。 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早晨，8點12分，距離10月完結，還有計算今天就3天，即是你盼望有新的節目的陣容推出，是吧？一來是這樣，二來亦都新的一天，新的開始，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新的希望。那今天有什麼希望？ 今天的希望當然就發牌那裡似乎好像有一些轉機，不過似乎，似乎，似乎，似乎，真的，田北俊他們又跟泛民拉多一兩個建制，組在一起整個聯署，這個我們可以一會兒慢慢分析。 慢慢分析一下，究竟泛民還有哪兩個議員是有機會被泛民拉攏？你知道，以你這麼資深的時事評論，我想你都數不出70個議員，哪70個？數不到，因為有些從來在報章沒有見過他們在 一些顯著的位置發表那些委論也好、謀論也好，上一屆新的議員都不少，但我都很勉強地在上一屆的第二年度都開始記得了60個，今屆這70個因為已經離開了立法會根本已經很難記得到。我剛才好像買馬仔，你看到我貼了幾個，一會兒我就 跟大家分析究竟有沒有可能拿到過半數的聯署。首先你好像看一本周刊，我看一本周刊，因為如果你錯過了亞洲周刊你又沒有看到，但今天的大公報差不多是撮要轉載了這篇專題報導，揭開當局決策過程，是不是這樣？是的。 是3個撐梁振英，不是啊，是3個贊成發牌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你再聽一次，是3個贊同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即是23個是撐梁振英。其實我心都是這樣想，不好意思，我不是馬後炮，我真是未分醒。若然這是事實呢， 王維基可能是否真的收到一些解釋都覺得無謂了，搞什麼司法覆核呢？ 根據昨天一些報道，說其實蘇錦良說會私下寫信， 也給了公會，之前私下在文件上的來往，其實在5月份已經透露有可能發兩個牌， 就拿他們一些看法但這個是說明是高度的機密不可以透露所以王維基根本早已知道不過最後他也未死一日未死一日不心息講講今天幾個頭條有兩個頭條我認為是值得講一講第一個講民生性招牌辱罪昨天其實不簡單如果你昨天在九龍區一帶要工作要搭巴士或者甚至不要搭巴士你在馬路道路上你去行駛你去路過你其實昨天真的猛到不得了 為何撐了招牌搞了一個小時呢這個亦是過去很多年油尖旺一帶的招牌其實你說在相關的部門屋宇署、路政署這些部門其實是應該要看看這些招牌對道路的安全對行人的安全 是有很大的影響似乎這次是否信錯了承辦商行不行了我搞定了但你也不可以只是信人終於搞不定政府要派人去跟進但為何今天報紙也有報道區議員提出你可以午夜馬勒才拆這個當然他怕當時最多人 潮的時候他是怕這間某夜總會卡拉 OK 夜總會的招牌大到不得了你想想旺角很舊這堆很多的招牌其實是相當舊的所以你看到其實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不到搖搖欲墜政府都好像無動於衷呢這一點我覺得就真是 政府是難辭其咎政府說了很久又說要登記又說要給按金據我理解有很多大家都看到不用理解有些招牌根本的公司或者夜總會或者店鋪撿了很久政府在做什麼呢這些事 這案是沒有事發生不搖搖欲墜你就不可以封路連我們的租屋或者租寫字樓業主都說不該你走的時候你還原當然政府我知道政府當然是用這個理由他的理由就是私人產業這個招牌在私人的公眾安全不重要嗎政府就說這個私人的原因於是乎 就沒辦法能夠令到如果他不是有即時危險我都不能夠出任何命令那你就要看看連你潛見的民居都搞這麼久他只是潛見都搞了一大年這些彌敦道昨天說真的政府永遠都將這些 擠塞這些我們平民百姓乘巴士的就好像不是人沒有經濟效益你知道如果計算塞車每年香港每一個人的社會成本每一個人當日我找過一些學者計算過每年差不多是千五元港幣當然你說千五元港幣香港現在不是很多錢但你計算千五元七百萬人每一年我們沒有多少錢 這個就是整個社會成本和效益香港怪不得商界就說千萬不要佔中佔中就怪不得雷鼎明教授說損失多少億如果他真的跟我計算為什麼你不用錢來買幾條隧道對不對阿林伯所以這些東西佔中阻礙你多少交通還有阻礙你的交通阻礙多久 1500萬人我當時計算過一定計算過 1.05E 我不懂得看這個數字我待會再用原備計算機跟你計算真是我這七千幾數以百億計算 你想想我們的損失是很大的我說整年每天我都在塞車現在不是天天佔中我跟雷炳雷說所以昨天那班各大商會出來做了樣板戲稍後我們又花點時間說美港這個事件 天安門事件我覺得我昨天聽見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很不期然我覺得這些恐怖我認為不是那麼簡單開始第一個新聞說法是自焚自己會自然著火我覺得奇怪怎麼會這麼容易自焚車然後後來陸續紙也包不住火其實北京就很想這件事蓋因為你有外國的新聞媒體在這裏有外國的死傷者所以這件事不能蓋不過是光天化日 最惡的西藏都已經很多人在西藏一帶以身體自焚所以藏獨、疆獨這班人對共產黨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對他們的宗教、文化、人民的壓迫其實已經是恨之入骨 我覺得如果有人想用一些方法去表示或者甚至以自己的性命去做一些抗議我們當然不想見到但我們都尊重的但是怎麼禍及途人呢五死三十八人受傷這些人我們現在不是鼓吹說要提醒這些就是官逼民反但是民反呢 社會其實最重要是有沒有一個出氣的舒緩的渠道所以就說要一些討論公共事務電視也好電台也好網上的平台也好行政事務申訴專員類似這一類的機構其實還有在傳媒的媒體能夠跟市民出氣其實很重要 如果這方面都要打壓其實你就令市民沒辦法唞過氣來一沒辦法唞過氣來就很多非理性的事都會造成這一點我覺得共產黨這麼多年來是沒有改變過兼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打壓維穩這樣其實是弄巧反拙是做不成你看看 昨天你說的那份報章新快報現在又是跪下始終都是要跪下那件事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只是一個記者說是羞愧而做一些造假我不相信因為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沒理由那個報刊連續兩天請放人 再請放人 所以一定是之後受到無限的壓力底下, 唯有要在頭條又要出一個違心的道歉聲明, 你就看到其實大陸所有的傳媒是維穩的工具, 教育、宗教、政治都不要說了教育、宗教、文化等等全部都是為黨服務人就算有自由的思想 都要有少少跟中央不同就被壓迫過來壓抑下來你要懂得做嘛要懂得調節嘛所以你間中就會看到昨天這些慘劇是啦為什麼選昨天呢為什麼不是前天呢不是今天呢這個是一個好問題昨天是10月28日你有沒有什麼報紙說昨天就是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 即是今天開了上個時候中共政治局有7名常委集體出席在出事地點很近的地方舉行一個叫全國婦聯大會我想跟這些會議的前夕前前後後重要的 的標誌來的稍後我們嘗試找一下前有線中國新聞的記者呂炳權跟我們分析一下上星期六我才是浸會的一個校友會做餐廳見到他亦都可以了解一下究竟新聞裏面也都說了其實有不少的記者外國也好本地也好 共產黨可以是很高效率非常高但是有時換取回來究竟這些效率對整個社會是好與壞其實就不能夠每一件事都要一定要個別去看你說當然昨天拆個招牌6個小時當然是叫做call out夜但是天安門一兩個小時或者3個小時去清場來將所有東西 回覆過來這種效率快得來是有點恐怖好像通州列車一樣整個列車可以跟你推過它就行這些效率你怕不怕我怕就行所有證據都可以埋沒然後大家就不要去查證了最重要之後大家開慢一點 開慢一點就行當劉志軍掠這麼多水就知道什麼事了所以根本這些東西所謂的效率換取回來可能就是很多不公義不公平的東西都被埋沒下去所以今天其實這兩宗稍後我們可以其中一宗呂炳權會跟我們希望分析一下34位聯署的對申請拿這三個牌照 我沒有問過馮檢基但我相信雖不中亦不遠其實有幾個人他應該會接觸或者甚至接觸了有一兩個他拒絕了所以他不再說今早接受港台新聞訪問時他就說有兩位未曾收到他的反應所以不方便透露所以有些可能他們已經拒絕了所以他們已經 也不需要提了我就看看70個議員剛才好像點馬仔一樣我點出幾個跟大家談一談看看稍後我們找不同的議員看看找謝偉俊可以談談這些問題或者馮檢基現在看看我們是不是繼續有劉南光跟我們講交通 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內會通過的亦都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亦都可能在代會通過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們是緊守確守有這個程序公義的情況之下進行的 我特別高興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8:40 現在由鄭家富、林毓華挑戰 11月6日 第8場馬 這個1500米 11月6日立法會杯的這場賽事 看一看功能界別那邊現在應該可能有14票模式挺好不過怕脫僵就墮馬差4票都未必一定拿得到我為什麼這麼計算派彩真是冷到冷真是 我自己這麼看首先有兩個貼第一貼究竟泛民在找什麼人 第二就是剛才我說功能界別那邊為什麼說差幾票因為你分組點票地區直選一個半數地區直選35席過半數應該沒問題因為有泛民加上自由黨田北俊的地區直選功能界別那35席你要過半數如果大家坐定定就要拿18票因為35個嘛要拿18票才行 要同時分組點票同時在功能界別地區直選過半數三點北路吞撲去廁所可能有人少了是不是有沒有可能呢首先我就估計一下究竟以曱甴仔馮檢基為首做召集人這次這個聯署 他就說還有兩個未回應你翻看70個立法會議員 泛民會找些什麼人呢 第一,他一定全部人都找 不過全部大部分以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這一類或者梁美芬這班他一定不會接受這些是死硬派有幾票呢有幾個呢一定是 獨立也好或者是單拖譬如馬逢國新論壇雖然馬逢國的意識形態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問我那一貼我覺得他都可能是拒絕了所以我有四個名字這個是比較冷門一點你總是喜歡吞這兩個字新世紀論壇新論壇 立法會的網頁都叫新論壇所以是我認識叫新世紀論壇我立即給你看所以我盡信輸而不如無輸我信自己港同盟即是香港民主同盟一樣你簡稱港同盟又或者曾鈺成說為什麼建制派不可以說民主因為他叫民主建港聯盟大哥我們經常都飛了他的民主他都是 很不開心的所以不要說這班什麼建制派這班他們可能說自己是建制民主派為什麼或者他覺得我是民主建制派為什麼民主就只有你這班人拿專利不是所以馬逢國我認為是次熱門謝偉全這個叫做另一個 這個我都認為因為這個工程界他又無黨無派叫做所謂獨立我不知道最新的立法會秘書處沒有改到我就以這個為準但謝偉全是超級涼粉所以這個也是比較冷的田北辰我認為這個一定是大熱一定未覆 但是如果你看葉劉的立場他又沒什麼理由黏過來的葉劉是行政會議你眼不見他兩個很多時候說話都不同的嗎因為新民黨那他好處撈盡當然啦當然要這樣才好處撈盡我認為 馮檢基應該一定有找過新民黨這兩個葉劉一定說我是行會成員你知道我很難做我不可能支持你田北辰怎樣田北辰現在在想現在在說數拿油水所以這個我認為是大熱<笑> 有可能他們真的兵分兩路，所以田北辰其中一個，所以用分道揚镳行不行？分道揚镳，你說馬逢國，真是馬逢國，因為他是代表某些界別，電影、影視界、文化出版，體育，他正在看這個，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所以可能他現在15、16，又拿爺爺的了解。 他城市論壇跟你一起談的時候都說到是實牙實齒，他不覆你也可以，他似乎的態度都是覺得發多個牌沒所謂的。說完這裏我們就可以講一下究竟分組點票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因為田北俊現在就崩了地區直選，所以開始我想著自由黨五票納了功能界別，因為五減一四票。 超級區議會有三票的泛民，7票。傳統功能界別應該有7個，教育、會計、法律、醫學、醫護、社工、資訊。醫學那個當然梁醫生是怪醫，但他簽了，很難猜測。他簽了，他現在簽了，但可能投票不同也不出奇。不會啊，大哥，什麼未見過？這麼搞事啊？所以7個傳統 三個超級泛民加上怪醫就10個，加上自由黨14個就14個，14個就距離功能界別18票就是4票，4票以人頭扔來扔去，即是兩個人而已。阿蘇阿林伯，就是這兩個，究竟會不會即是關鍵的兩票，關鍵的兩票。如果我是泛民，田北辰我都可以放棄他，因為他是地區直選， 你一定要從馬逢國、石禮謙這些有時扮演的Naughty Boy， 當然石禮謙也不多Naughty，他也是看他的地產，有時他很多時候他扮理性地投票，所以我認為石禮謙也是歸大隊的，馬逢國最後都是歸大隊的，謝偉全你也不用想，超級涼粉，CY發個輪他就已經跪在那裡嚇到腳都軟了，工程界當然你說工程界的人，工程師會不會這次機哥又是徒勞無功。 其實你拿到自由黨的4、5票已經真的不容易了，所以整體這件事我覺得來到這裏那兩票，馬逢國、石禮謙，你是不是能夠用得到，又或者謝偉全，當然我們要給他一點壓力，他是也不肯，但是工程師會不會這麼好， 整個電郵和Fax轟他而令他有壓力，他心想最多就下屆不做議員，CY或者建制看著我就行，爺爺看著我就行，我不做議員有什麼所謂，現在最重要就是緊跟這個黨的路線，共產黨的路線，所以徒勞無功了。共產黨表態了嗎？ 共產黨就不是表態的，共產黨不用表態，太監表態。但他們只是猜而已，會不會猜錯？所以我都說你梁家騮醫生你都不要以為十拿九穩，自由黨你都可以告訴你，你都不可以十拿九穩，我不要說我，你田北俊當日多大聲，你內會 又說投錯票這樣那樣，你必須信得過，豬乸會上樹，不如現在找來一個信得過的，講一下前有線新聞 中國的新聞記者呂炳權、權哥講一下的八二八天安門事件呂炳權早晨早晨福哥早晨不好意思要你硬要等我聽我講11月6日的賽事貼士都這些事件香港人都很關心你怎麼看昨天的天安門事件交通意外 其實在內地傳媒的口中就是交通意外實情就是一個涉及這個遺族人的一種自殺式的襲擊裡面有多少的仇恨成分或者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計劃還有另外一些襲擊計劃是沒有被曝光其實是 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其實就是看到多年來自從上次09年新疆75的襲擊之後我當時都處身在現場那種民族的仇殺互相斬殺那種失控到接著大規模的鎮壓下去再派銀彈政策希望可以降服到人心但是歷來都有 斷斷續續這些襲擊好像停了一段時間但是北京這次事件上是很明顯升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聯想到早幾年前有一次在兩會期間曾經有遺族的一些恐怖分子想騎劫一架民航客機希望撞到天安門這件事當時 所謂被粉碎了因為機上被湯姆人員和公安瓦解了但是你硬吃瓦解他但是他心裡那種深層次的仇恨是未瓦解他還是想著隨時有機會要對你的心臟地帶 你最敏感的時候就向你來一次襲擊昨天選擇的日子是有意圖的有特別意思昨天是有意圖因為接下來三中全會真的是一個很敏感和高度防範的日子我們大陸維穩是防幾個有分幾個階段通常一至三月是防兩會接著四至七月是六四 接著在7月至10月左右或者11月會防黨大會或者這一類的中全會年尾就看看有沒有事11、12月稍微好像表面鬆一點 但是如果你剛剛那年譬如去年18大的11月都是不鬆的 總之這次三中全會就是11月多或者11月中舉行 總之他的想法就是你準備有大政方針 習近平的大台戲準備出來正式是好像說當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的習近平版就是趁你做大龍鳳之前我就給一鑊更加大的龍鳳給你彈那個意圖其實是很清晰還有你看到他們那種犧牲的那種不怕死 呂炳權不如這樣因為我們很多聽眾可能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新疆遺族人被共產政權那種壓迫和仇恨在跟漢族之間的矛盾是怎樣的你可不可以講少少一些你的經驗或者你聽到一些個案在你心目中你認為真的是很一聽下來你就明白了你有沒有這些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自己採訪新疆多次其中有幾宗仇殺案 包括75和幾次恐怖襲擊 我都在現場我就跟那些民眾談他們對於漢族或者中央或者當了官的遺族人的種種不滿包括什麼呢例如就是同一個 大學畢業生、醫科的一個是遺族的一個是漢族的遺族那個就對不起了沒有位置你就做不到醫生你就做護士漢族那個就可以做醫生大家都有同樣的學歷同樣學歷同等條件因為我們遇到個個案因為你的民族的問題你就做護士另外他們其中一樣比較不滿就是那個 經常用錢來壓他們但是去到一些關鍵的位置都是漢族騎著他的例如每個地方的這些例如以新疆的自治區的書記一定是漢族人來的到你下面的自治區主席才可以讓你做這個遺族人做很多的層級也有這樣的情況變成大家就覺得這個遺族人只是一個偽徵制實際在後面話事聽你的資歷就是由漢人去話事即是在政治的權力在教育的標籤或者就業的機會 在宗教上我覺得也很明顯有很大的問題宗教呢 他們就經常在一樣不滿掛在國旗很多遺族的清真寺實稱是抵制這件事因為他們覺得你掛了這件事就好像很親政府令到那些信徒就不理有一種抵抗的情緒多次跟官方周旋但周旋不果之後官方還要有一種霸王硬上弓覺得你參拜而已你也要愛國硬把這件事賴在一起 令到他們有一個抵抗性的情緒甚至是燒國旗燒國旗你這樣燒接著就大條道理燒國旗剛剛就判了一宗新疆的燒國旗案判了兩年半用這種方法不單止在清真寺甚至一些村子過時過節要他們每家每戶日落日出 接著就要掛起國旗日落你都要收回有人就是不願意不願意的情況下為什麼這些小女生甚至有些就是你這樣逼我總之有些遺族的官員都跟我說過他們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但他們說當他們當了官之後總之有一官半職吃了你俸祿之後他就不可以 公開從事這些宗教活動即是好像天主教會有外國教會有地下教會很明顯有一些就算是不敢認之餘有一些可能要說明我愛國我以黨行先宗教總之不可以在別人面前顯示到他是很 即是他回去這些禮拜各樣宗教活動就不可以總之平時你做官就做官不要繼續做你的信徒那種他們自己形容如果這麼多樣的問題經濟、就業或者歧不歧視他們始終覺得最大都是一種宗教上的所謂認為不受到尊重 你覺得昨天這次自殺式的車禍引不引起中央注意要做些功夫補償呢我覺得肯定會的中央一定是以硬行先接著一系列的軟措施就會出來我猜他軟的其實都是經濟補償還有亦都會圈定今次事件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一定說他是恐怖襲擊這些分裂勢力和一般的民眾、宗教那些 沒有什麼關係，他一定要將那件事指涉的，我猜在於地方也是，新疆的書記張春賢一直用柔性治疆受到一些非議，但是他這種柔性的方法其實是慢慢可以更加長遠去軟化這種民族之間的矛盾，即時的效果可能沒有近時王樂泉那些那麼硬那麼好，但是如果我們因為這次的事件而否定了那種比較柔性和用柔性治疆的方法就好，多謝你呂炳權。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 內會通過的亦都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亦都可能在大會通過。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們是緊守確守有這個程序公義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5點10分，阿毓林伯剛才你就說看到有些網上就覺得林伯你鄭家富是不是未睡醒，為什麼你不去講一下罵一下天安門那些車撞死幾個人傷那麼多人，你好像同情這些遺族的人，對不起我要講清楚，我並不表示贊同這些恐怖的行為。 不過當然我們是要深究，所以我們要訪問一些專家，例如呂炳權，就告訴我們為什麼維族人和漢族人的對立面矛盾去到哪裏，而令到維族人有這麼大的仇恨，做出這樣的不自不理智傷人不利己的行為，我們當然是會譴責的，但是譴責完 究竟我們怎樣去防止這些事再發生，共產黨似乎對維族人有沒有尊重過當地人的政治文化，不要說政治了，政治只是一黨專政，沒得說的，政治有敗爭取，文化、宗教、教育 就業很簡單，剛才呂炳權說過，大家都是，如果你認為 漢族人、維族人都是中國人，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優劣之分？ 這就是形成了對立，所以我希望這位網民要明白，不要扭曲了我們的信念。現在我們又有另一件不公義的事，又在我們又重複，有時看到都覺得這個菲律賓政府真是正如易小玲所說，這個總統太經典了。現在請來 易小玲早晨，菲律賓政府又一次經典的作為，我想你都聽到很好人，市代表、市議會決定為向華人社區方面籌款，來募捐，希望得到足夠的賠償給你們傷者或死難者的家屬。 今天是否你們會跟律師開會見面，跟著後續是怎樣？易小玲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律師和陶克先生會代表我們跟他們談。你們主要想談的方向，跟著下來，第一我估計你們一定不會接受市政府的層面，以及他這些募捐回來的賠償， 是啊，都談過，是啊，這個問題絕對不會說是華人區入面捐，這個我們是不會接受的。不會接受，也是一定要切切底底是由國家層面。 菲律賓，即是你跟菲律賓國，即是國家的國民去捐，沒理由叫我們自己的華人去捐。 是啦，沒錯。那你今天跟律師談的時候，即是打算談什麼呢？ 都有談過那四樣。 道歉，我想問一下你跟其他家屬談的時候，社會上現在醞釀的，我們都有談過，對於菲律賓怎樣進一步的制裁，令到他們覺得有壓力，其中一樣就是對菲律賓新的菲傭工作簽證不批發，你覺得這個舉措，你們有沒有談過和不同意呢？ 我們都談過，但是自己不想牽涉到一些無辜的人，即是你覺得，我們是說新的簽證，不是說現在香港做菲律賓工人那班，不過是的，都是影響到有班人是沒有機會，當然啦，這個當然是，但是如果這樣又不做，那樣不做，這個政府就，菲律賓政府就不做了，其實 其實很多可以做的，例如呢，不只是這件事，上一次我們有個朋友說的，經濟制裁不一定要斷了人的身體，即是你想將經濟制裁的層面放在貿易上的經濟制裁， 但似乎香港在這個問題上不是那麼顯著，會不會呢？如果你說菲律賓工人，你想想，大家都明白，菲律賓工人菲傭回到菲律賓是皇帝式、紅地氈歡迎的，他們是對菲律賓的經濟帶來相當大的外匯和利益，其實最大的經濟制裁可能就是來自這些新的工作簽證。 如果是一個限期或限制，其實某程度上對他來說可能是一個最快捷、最有效果、最有力的制裁，其他那些他可能覺得你現在旅遊黑色警示又如何，他採你的傻，繼續騎騎騎這個總統學，你說真的太經典了，那你怎樣有其他經濟制裁給這個更重要呢？我不是完全說一定要這樣做，但是大家都可以討論，建議都說譬如我們是不是不買他的商品，不買他的香蕉，他有些什麼香蕉芒果，芒果那些不是每個人吃的，香蕉芒果都真的，當然你說喂菲傭都不是每個人用，但是你說是不是不入不給那些香蕉芒果入，是不是就是這樣呢？是不是易小玲你是不是覺得應該要做這一步呢？ 政府這方面其實政府應該都要考慮一下，是吧，要考慮一下。好啦，我想問一下菲律賓那方面最近有沒有再希望能夠見到你，或者你在這個市的紅議員、市議員，他有沒有嘗試過跟你們真的討論，希望大家想想你們 了解你們的想法呢？沒有，因為我們都覺得不太適合，即是你直接是拒絕的，你直接想跟他們談一下，表達你對政府的不滿，你都不會表達，都不想表達，是吧？未是時候，我們未是時候跟他們談。明白，那是什麼可能性你覺得是時候呢？ 他做些什麼你才覺得會跟他談呢？因為我們香港做事都是一步一步，但是菲律賓那邊做事真的一樣，搞得我們都不夠膽走出去跟他談。我大膽說，除非他透露現在菲律賓政府國家層面都可能會有些道歉與賠償的工作，那你那時才會加入有興趣跟他坐下討論，是不是這樣說呢？ 都要等今晚律師和陶同清老師好，謝謝你易小玲，希望是爭取這個，剛才你林伯說的政府都應該可以考慮一下，其實你要在很多經濟上，你有工人你又說不想影響工人，說真的你有經濟制裁一定影響工人， 如果你芒果、香蕉隨時可能影響香港油麻地果欄的人， 你可能影響到自己人影響到那邊的農民也被你影響到香港這邊的那些人也可能被你影響到所以我覺得最有效、最快捷、最有實在見到、看到的其實就是新的工作簽證我覺得這個我越想我又覺得希望易小玲等人搞這麼多年我們希望也不要太過 又是擔心政治上會不會有次太多政治不好呢當然他又是涂謹申尊貴的議員幫忙希望桃園幫到他我要補充一點剛才我一直想一直談一直貼士很多謝風波裡的自由風我們的台柱阿森哥吳志森 他就提點我這個錯我覺得真的要大家道歉謝偉全因為我經常記住這個人就是梁粉這個梁粉因為盧偉國又是梁粉這個工程界的盧偉國就連低何中泰因為試過好幾次何中泰在我面前我在街上看到他不知道為什麼經常在中環看到他特別他選舉的時候生到樹葉都落了這個盧偉國梁粉真的那種手法手段簡直他何中泰以七十多高齡的連任議員想爭取他真的都 只是令刮目相看所以我一直以為謝偉全是因為另一個梁粉他是捏低劉秀成劉秀成是教授你知道港大德高望重又被他搞定所以這兩個我就混亂了首先我相信現在我將謝偉全、盧偉國這些剔除出來不會是 兩個未覆之一我亦都要將馬鳳閣繼續放在石禮謙也要剔除出來因為石禮謙畢竟都是經文聯馬鳳閣我都會放在次和冷門除了田北辰還有誰呢吳志森點了名字叫林大輝宇文外面也這麼點 我對這個人,為什麼我沒有測他呢? 你看看他的髮型大佬你看看林健鋒又如何這些人是明白他雖然是做唐英年的家臣他希望左手做唐英年的家臣右手能夠梁振英看看望他那就呼天喚雨你看看林大輝怎樣砌莫乃光那句 什麼都不拿難道你拿奶茶紙咖啡紙你就知道這些人無所不用其極但是他又要左右逢源所以經過深入深哥再彈林大輝宇文整個林大輝我最後你買馬你都要拍板的我都是以田北辰林大輝搭馬鳳閣一隻膽 以田北辰林大輝田北辰不是功能組別我知道我現在說那兩個因為馮檢基說有兩個未覆這兩個絕對是會騎牆派一直等跟中央說數跟爺爺說數跟梁振英說數究竟怎樣簽不簽這兩個人是很接近他們過去做事的方式 石禮謙始終經文聯而且地產界說真的有了所有的party line 他自己的line to take 馬鳳閣也是阿爺說什麼就什麼馬鳳閣我們經常說杯葛菲律賓的產品我上網上找到原來他們有椰油 有石油產品、電子用具、半導電體、電腦、組件 你好像表面立即告訴別人,你影響這班人出來的工作生活,然後就即是賺錢 你就要選擇一個比較有效果的,如果你說不要的,那沒得說,長痛不如短痛,有力的,逼他立即要行動,於是對受影響的人也是一個短暫的,所以我覺得總不能夠苦人之人,我們又不想影響人,但又想要經濟制裁,不得如雨紅掌的,不得說的,所以菲律賓 我希望易小玲的律師能夠幫到他們,但我看不到這件事在法律上有什麼可以做,我真的看不到,但是經濟政治的層面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問題是那班人肯不肯做,就像當年我所說,你要將他提升到國際層面,國際輿論,給到菲律賓政府在國際的傳媒面前出醜,接著那些在野的政黨就回到國會 彈劾他,你搞錯搞到這樣,菲律賓政府沒面子,這樣才有力,又是那個APEC,就是了,不講28了,講回自由黨,餘下半,幾分鐘,我想講一下,剛才我們講,自由黨這五票,4+1,4票功能,1票直選,其實會不會在11月6日 自由黨昨天田少出來解話,昨天田少 明天就會率先討論之後,即是說其實你內會過了星期三的大會未必過我們都知道,因為你的人會轉態,大佬,因為收了電話,你沒有議員轉態就不會這樣,如果你站的立場都不會這樣,就因為他們是長頭草,所以田北俊昨天已經在網上出了聲明,11月6日 說得出做得到,真是多少個字,說得出做得到五個字,真是信不信,所以我又不太相信,雖然我又不太想聽他怎樣說,不過他不認投錯票,我給大家再聽一下,究竟你聽完之後覺不覺得他說的什麼?我們沒有投錯票。 當日我們投反對票,但你又不是說他含糊,修訂了那兩個理由,我們都不接受,而是純粹他們打籤的做法。他這個說法真的又是一個另類的政治無賴,跟林大輝當日我罵他政治無賴一樣。喂,大佬,你如果想這件事早點結束,或者早點圓滿結束,早點解決, 你是不是應該想辦法去將這件事盡快在議會討論,而不是竟然你內會通過了,因為你打11月6日那個尖,大哥,11月6日都是莫乃光的,就算那個不是莫乃光,我當你是田北俊,你覺得我不喜歡有人打我尖,我否決了你,等我11月6日是我自己拿出來, 都不對,何況那件事是莫乃光自己,希望如果得到內會。 他很明顯是藉口，你知道如果由內會通過了，象徵的意義就是星期三的大會由內會主席 他們就不想容許內會通過建制派被人蓋了一巴於是就否決了那又是的即是被人擺上桌明明我不是很想支持你搞到我以內會的身份要代表你去民主的政治就是這樣你內會就通過了但他現在填不盡的理由不是我不是很想讓你這樣打尖你不是想盡早解決問題 你要將問題不通如果這個11月6日不是11月6日是明年的11月6日那你等了吧當然他說不是只欠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就可以很大變化所以那些是香港電視網絡的職工都是給一個星期給錢的那你說自由黨這五票 你相信他的話是不是朱娜都會上樹其實朱娜會上樹為什麼會這樣形容呢我又問一下又問阿通 今天阿通休息我們問問劉南光為何信得他們自由黨過就是朱娜會上樹為何用朱娜會上樹朱娜上到朱公也上到了為何要朱娜會上樹朱娜上到朱公也上到了為何要朱娜會上樹為何要朱娜會上樹是為何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內會通過的也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也可能在大會通過 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們是緊守確守有這個程序公義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11月6日這場馬仍然是貼田北辰林大輝做膽 那些叫什麼跑馬又膽有腳總之他這個就是人門然後就是搭馬馮國雖然現在宇文有消息人士指出可能是林大輝和馬馮國 我仍然始終信報如敢言都這樣說林大輝馬逢國我今天在對這個估計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報章也沒有問過人在這一點我今天是全部由我一直看到剛才找70個議員不斷點名 我仍然覺得你自己的神操紀錄然後去推算的 我是看這班人脫缰又墮馬的紀錄來作出的我仍然覺得田北辰有機會因為這個人是直選以及我想泛民這班人他是會讓新民黨給壓力給新民黨他們一定有繼續問他們而且泛民這班人一定會過過70個都會給田北辰林大輝這些是狡猾仔 是騎牆派為什麼到現在都不覆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以他這兩個做膽搭馬逢國等待指示其他那些很清楚的那些我們讀一讀給你看這個是主場新聞昨晚放上去的就是看到我們昨天訪問那位蔡錦元即是港視的導演追著見到哇 葉國謙經過行上立法會的電梯追著葉國謙找個手機一直拍著他一直錄音錄影他不理你不是他有些才藝他找了葉國謙黃國興是電話店的那個找了鍾樹根黃國興黃國健郭偉強我們現在分別說出來很快葉國謙說市民的聲音看法有部分市民的看法很清楚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要交代的一定要清楚交代的但是不一定要用權力及特權法才交代的未必的 大家都聽到說什麼了入窩了總言之他都說是的大家都覺得是要交代不過是不是要用特權法呢鍾樹根學你所說對不起我不有空很忙黃國興就是黃國興那句警句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我們現在要看事態發展我們未有決定的麻煩現在答不到你的 蔡錦元追問立法會議員是職責是面對市民的他就不作回應就離開了郭偉強因為現在有些司法覆核進行處理了一邊先你沒理由大家很緊張但其實司法獨立就由得他們處理了先說開司法覆核昨天香港市出了一個聲明真是無厘頭完全明白這個無厘頭的聲明你就看到其實這個 這個魔童當然是無厘頭這個魔童黃維基你叫他魔童為什麼他叫做魔童因為他一系列的廣告都用鬼怪的還是他魔貨魔得厲害炒東西炒得厲害要魔童 即時發布的昨天港視10月28號的聲明 很簡單而已 我們得悉李蓋俠先生已撤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李先生你知道獨行俠事實上香港電視的訴求一直都是希望政府能夠公開交代事件解釋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理據還香港人一個真相因此若政府能公開交代事件就解釋為何臨時更改無牌照的上限的開放政策當中的程序以及為何不接入香港電視的申請作出合理解釋我們可以考慮無需申請司法 香港電視再次強調政府應聆聽市民的訴求不要再以行會保密或司法程序作擋箭牌公開作出交代這個聲明說真的你跟第一天有什麼分別為什麼要搞那麼多事又集會又說司法覆核現在又靜現在就是回到原點回頭你就知道了根本就是一個自編自導自演的假局 我覺得這個越看越假即是你知道他知道的球會輸硬當然了問題就是他不相信梁振英這個人你知道魔童這個人你看他的眼睛他是覺得梁振英這個人你不要激怒我就是你梁振英不要激怒我不敢說共產黨奴不要激怒我 被我控告他都不夠做膽了你相信他的話就豬乸會唱樹所以王維基這次香港電視這個事件真的可能是他明白到梁振英一鑊熟希望大家一拍兩散總之我就要搞到你民望再跌最後真的跌了跌了但是於是搞到這樣然後他在爺面前希望拿回多少重希望拿回多少東西來換取他不要搞事 那個高手來的我沒有覺得他是低能他一定有他今天的成就這個人當然不簡單梁振英根據民望跌了4.1分這個在單個月份跌幅其實是很厲害的你就知道一路這樣跌不過不要緊梁振英說 馬英九只有11%民選出來只有9%繼續做民選總統所以他一定是拿著這件事阿爺國民黨的馬英九9%都繼續做總統我現在有41%說我多他多少 我當他9745,4倍多 2017年 你讓我出來選吧我現在什麼都跟你搞定我的電視牌我不發了現在你看到司法覆核了煩到都這樣港事現在又說不司法覆核那你究竟所以就說這個政府就是無聊經常都說有這個司法覆核的程序又不出來說喂有行動了嗎人家進到法院才算是不是只是說而已拋你浪頭 蘇錦良昨天又出來說話 就說發牌是符合程序公義不過都是不要聽聽我的聽眾電話更好蘇錦良這些廢話聽聽聽到他哭不過未聽聽眾電話之前就要講講亞洲周刊的揭開當個決策過程第一點就跟大家講了應該有29位行會的成員三個人沒有出席26人出席裡面有23個 都是說不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說在策略上他是輸了原來他在30多個頻道裡面是沒有英文台的這些是所謂的口你問我就是如果他不發牌給你真是當然了另外都是大班也有說 為什麼要將網絡賣給別人呢賣完之後你自己就沒有網絡了你就於是乎就要租別人的網絡亦都有在行會或者在專家的分析上這樣亦都是虧章是扣分的即是你始終肯找到一些理由覺得他有些弱點的好了我們聽聽聽眾電話早晨張先生早晨張先生喂早晨張先生到你 資料更正先資料更正我買了網絡清清楚說明何維基那邊可以用他的網絡20年是很早期已經說了那個項目現在我要說的就是剛才港台那邊葉冠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想來死撐但我首先問你們現在有些民調支持發牌給 黃維基是啊是啊我說有些民調你們看這麼多報紙會不會有些民調是不支持發牌給黃維基的看看誰做的你看現在台面那麼多份報紙我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包括那個親中的香港研究協會都一面倒的我記得是啊是啊是啊那個研究是啊 阿世班真是你的第時其中一條台柱靠你們了為什麼要這樣說你做了資料搜集好多了你四五十歲是要找你們的了明白你說什麼剛才九點鐘之前有個觀眾打電話聽眾打電話去港台那邊就說現在要發牌給他了梁振英說 要以人為本第二現在民調都出了說支持黃維基不要說支持多少%主持在這裡說有些民調我剛才也反駁他你聲線很溫和沉實還有節奏<笑> 但是不到我問有沒有民調是不支持的既然你說得有些是不是有很多個譬如五個民調只有一個民調是支持的張先生或者香港電台自己做了民調 張先生你都厲害你左耳就聽他那把口左邊的口整個口跟他聊然後右耳就聽我們大班都可以何況我四十多不是這樣大班可能就會因為現在要開了台大班立刻會留你的電話叫你來上來做節目做嘉賓主持這些就頭邊學問題呢跟住他九點鐘之後十分鐘那些報道廣報紙寫評跟住他 他竟然說我準確一點因為我都不可以像張先生那樣看那麼多東西看完了完全聽我看完了所以這樣說好啦算吧張先生不要那麼勞氣不過呢很多謝你不如張先生我知道不如我們就委派你做我們D100監聽港台專員好啊多謝你張先生我們給個名堂你待會找你接著有黃女士早晨黃女士 早晨早晨你要認識了後面那個要不然你聽不到我們叫你我真的忍不住又要打電話你剛才聽到梁振英說關於發牌那件事那班說話真的很生氣你看他說話經常都是媽媽是女人一大堆是沒有內容然後就是口說話程序公義根本心就沒有公義我想說話呢 這個方向得不到市民的支持現在這樣他們說就算有沒有司法覆核我們這個發牌都是按公義的程序按本子辦事他都是這樣說一定是這樣他要撐沒辦法的死撐死雞撐犯蓋不用問了黃女士總言之在他口中的所謂公義就是我們看到的就是不公義事情調轉來看就可以了<笑> 你看到的新聞就是官逼民反我生氣我就會抑制我警隆打電話大家分數發洩一下如果這些是極端的好像撞僵或者你逼到一班人甚至好像法輪功那些行為你叫人民要怎樣去處理呢我真的想叫他們想一想 現在有一句說話叫維穩其實維穩是共產黨說的我講的就是維共當然我就覺得黃女士我們D100有這個台的存在我相信我們是有給大家 舒舒氣是的我們一定要大家都要理性情況會去到怎樣呢我真的想那班官真的要想想梁振英這樣我們真的忍不住了明白了多謝你黃女士我想多謝了我想黃女士剛才提一點其實佔中 為什麼會有佔中呢為什麼戴耀廷的文質彬彬的學者都會提佔中為什麼要佔中呢因為政府不肯拿那個方案出來談嘛所以就是拉人家香港人其實我們是很理性很務實的但都逼到一班人走出來然後你見完這裏這八個左派工商界昨天一字排開個個苦口苦臉抹了泡腮 最多有個笑容那個叫周松崗都是招牌笑容不是真笑你見到他是皮笑肉不笑你就知道這班人其實根本就是為中央來去交心打擊和平佔中維護社會穩定這幾樣跟著他們還是17個頭目讀完5分鐘的發佈 急急腳走後門按鈴走人記者想問多句記者原來以為這個叫做記者會原來不是叫發佈會說完就走人記者沒得提問追去鈴保安又攔住沒得再追沒得再問 這17個頭目來自哪幾個商會呢? 由中華總商會會長楊超率領來自8個商會的頭目包括廠商會施永懷、吳永嘉、林大輝、工業總會、劉展浩、總商會周松江、袁沙利袁沙利你知道誰是唐唐的好友 地產建設商會梁志堅、中國企業協會、中華出入口商會、中國商會等代表 排頭份量十足 怎知虎頭蛇尾 這就是《蘋果》的李伯方的報導你就知道其實佔中已經觸動了中央的情緒觸動了之後這班人如果你真的是出自內心的不是昨天這樣的形態對嗎 是明報來的明報我們都收到了大家都知道其實他內部都掙扎著究竟是否繼續要一面倒地做糧粉報似乎頭目當然希望繼續拉梁振英但是中下層的記者根本頂不住根本每個都搖頭嘆息同時老頂能夠對著幹的就對不到就暗地裡對差不多像撈那些就做六四的選擇題類似這些就出來玩東西我覺得時勢根本有些人心不服 大胃喉打份工沒辦法正如主場新聞最近很過癮叫人家用職員卡撐港市於是每個人都要找瓶水、找錶、電話掩著自己的樣子然後就是香港海關接著香港警署這個我明白的最近有一張 民建聯工作證放在上去但當然大家都明白在民建聯工作的人他真的未必一定跟民建聯的政治思維特別在地區工作那些所以我又覺得大家都要知道特別可能在民主黨裏面未必一定喜歡不過這樣在民主黨那些 民主派可能真的有這個立場因為我們很恩人工很恩但是民建聯人工這麼高但是我是打份工而已不是表示他跟你一樣聽說你最近很喜歡看香港芭蕾舞不是很喜歡我是被那個廣告吸引了是怎樣呢 無緣無故寫著張藝謀這是甚麼事呢原來真的沒有關係不過張藝曾經用過這位舞蹈的編排舞蹈家這次將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紅樓夢》用芭蕾舞的方式來表現我就建議 上網訂了一張老人票宇文提我們這個香港芭蕾舞劇團這個劇目涉及自我審查首演後抽起文革情節紅衛兵被消失我要看完之後才告訴你講完這個自我審查 宇文我稍後有個個案我交給范國威議員那邊跟進就是一間小學的家長他的兒子國民教育答題目就跟老師很不同跟老師爭論就記了一個缺點因為他是升中他這個缺點很影響他升中於是這個家長現在憤憤不平 就找我們幫忙我們現在就明天沒有時間明天最重要是看題在九點半後我們找這個家長也希望找到校校來回應因為這件事在學校搞得很大件事這是不是一個典型的個案呢甚至可以典型的甚至好像說有老師因為這個是新校長就來到雷厲風行國民教育千萬不要被這些反國教的 我們一定要繼續一有收到這個案我們一定要拿出來給到一個民情給校長知道但不多局長說了現在校方給學校自己決定所以校長就很重要這個家長說他小朋友六年班這麼多年來這個新校長一來看到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很明顯校長是要雷厲風行 拿著一本毛語錄可能我講的這個可能不是總言之國民教育你就要愛國愛國愛國盲目的愛國他是盲目是愛共產黨愛黨和愛國是很分別所以宇文聽天提一提我這個個案一定要拿出來因為家長昨天都追問我的情況如何今天貼馬又貼完了希望明早繼續談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